朝鲜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全会13号在平壤举行，由朝鲜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各委员、候补委员和最高人民会议朝鲜社会民主党议员参加。全会讨论了切实贯彻敬爱的金正恩元帅在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提出的主体的祖国统一路线和方针的对策。朝鲜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大做报告后，一些人做了发言。报告人和发言者强调，金正恩元帅在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指出，要坚持高举民族自主和民族大团结的旗帜，来维护朝鲜半岛和平与安全，实现联邦制方式的统一，彻底改善北南关系。这一主体的祖国统一路线和方针是最光明正大的祖国统一大纲，是爱祖国、爱民族的旗帜。他们说，只要遵循金正恩元帅所提出的祖国统一路线和方针，就能够在不久的将来一定实现祖国统一。他们强调，朝鲜政府、政党、团体联席会议建议，在朝鲜解放71周年之际举行全民族统一盛典，这是旨在缓和朝鲜半岛当前最严重的局势，促使北南关系新出发的极为重要的建议。南朝鲜当局理应以认真诚实的态度回应民族问题和统一问题的解决，而不要盲目地否定我们爱祖国、爱民族的建设性倡议。全会通过了一项有关决议，全会决定向南朝鲜各政党致信，呼吁依靠民族大团结为自主统一铺平康庄大道。